警戒系统有效期到出年嘅2月3号，并会每两个星期检讨。内阁办公室大臣高文浩话，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仍然要实施严格限制，以免医院不胜负荷。但民众不满声音持续上升，伦敦有几百人在市中心示威，警方拘捕超过150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几日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但是车龙大消散，龙尾去到联合道。另外前少少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晚上九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一带的交通大繁忙，现在龙尾去到近界限街。其他的封路方面，在葵涌的荣芳路因为爆水管，现在介乎高方街至到仁芳街一段荣芳路全线是暂时封闭，暂时高方街的车辆是不能够转入去荣芳路，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真系唔跑唔知身体好啊！ 阿朗啊，做咩头先你见到我就跑啊？ 喂，陈姑娘，你俾下面啦，话晒我都过度活跃症啊，你仲跑得过我嘅？ 一个社工， 一个展翅学员， 因咩事要通街跑？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后日就系啦， 后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 后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一定要加翻机顶盒或者系换个架数码电视机。 唔识点做嘅话，就要问一下啲后生。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 想知多啲，打去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又去到星期日啦，咁啊11月29号啦，已经啊， 系啊，仲未平， 系啊，你好，我哋就嚟迎接12月啦，几快啊，真系 好快啊，我真系想呢个2020快啲过咯， 系咁，我谂大家都系咁话， 系啊，冇好嘢嘅，真系唔好意思，我哋有年份歧视， 啱啊，由零开始，我全部系咪抹晒佢，唔该所有嘢，即系今年由年头去到依家，唉， 冇嘢好嘅，咁所以我哋晏啲咧，其中一个环节里边都会有麦当娜嘅专题啦，讲下少少啦， 系啊，系啊，明日爱情故事当中都会同大家， 冇谂过。 过啊嘛，你嚟到而家突然间六十岁咁啊走咗， 都好即系。 虽然佢嘅健康系好多问题嘅，但系都冇谂过 六十岁啫， 六十岁啊，一代球王咁样就消失咗。 当然系呢几日我谂都有好多球迷都有回顾佢啊，咁我哋就一阵间回顾佢嘅爱情故事啦，都好丰富同埋好精彩啊！即系如果讲起 我咁要叫多情故事多， 直情系啊！即係我諗咧，如果用形容咧，即係最近嗰啲舞蹈群組嘅話啦，我諗佢跳曬所有嗰啲社交同埋嗰啲拉丁舞，咁多姿多彩咁滯嘅，真係。 你講開呢個舞蹈群組咧，最新咧有一個嗰啲網上笑話咧係咁樣嘅。之前你記唔記得咧，就係話咩玉皇大帝開會咧？就話啲神仙做咩仲唔嚟參加嘅？有冇聽過呢個笑話？ 我冇聽過。 咁佢大概就話：喂，做咩玉皇大帝開會？佢話點解見唔到千手觀音嘅？跟住就話：哦，佢未洗完手啊咁樣。咁跟住就話：喂，四面佛咧，我話：啊，佢仲戴緊口罩啊咁樣。係咁，二郎神咧，佢揾唔到咧第三隻眼咧個保護鏡啊。咁呢啲就舊啲其實，即係已經講幾個月前嗰啲疫情啊嘛。咁啊，包括話點解見唔到關公咧？因為佢面紅發燒啊。就被人隔離咗啊，係啦，咁唐三藏咧，佢去咗西京之後入唔翻嚟，但係要隔離14日啦咁樣。好啦，咁然後咧有啲新啲嘅咯，佢就話啦：，喂，點解咧成個天庭裏邊冇曬啲仙女嘅？不嬲以前有好多嗰啲瑤池仙女喺度噶。跟住佢哋就話：，哦，因為啲仙女咧經常聚集跳舞啊，列咗入高危群組，而家要自我隔離14日啊。哇！呢个系最新嘅呢一个叫做神仙开会嘅版本。 如果佢哋戴口罩，可能好啲嘅。 系啊，仙女。唔系我好佩服咧，佢哋啲网民咧已经将呢一个神仙嘅笑话咧不停 update 啊。几个月前都系即系讲紧唔够口罩啊，或者唔够酒精用啊咁样。到而家竟然可以有新嘅变化。 系 啊，跳舞仙女跳舞高危群组。 系，我谂呢几排大家都好留心啦，因为就喺呢啲群组里边陆续咁样喺度爆啦，系啦。成日都提大家啦，政府话第四波嚟紧，要大家小心啊！哇，即系一未哇口未完咋，就已经嚟啦。 但系我觉得咧，疫情嗰啲大家讨论咗好耐啦，我就净系担心第二样多啲啫。 点啊？ 即系呢个 就再收紧啊？ 呢个跳舞啊，呢个跳舞啊，喺以后雨过天晴之后咧，会唔会大家对佢从此咧戴咗有色眼镜噶？ 嗱就咁。话晒我哋节目咧， 都曾经介绍过啊，又搞个活动啦。 系啊，阿俊餐厅，我真系记得我哋跳嗰个叫做， 仲揾阿嘉望老师。 系啦，大家即系吓都玩得几开心下， 好开心噶， 又好靓嘅，其实即系跳拉丁舞。 系啊，个舞姿或者你如果真的要着埋佢啲舞衫咧， 系啊， 唔系冇咗件衫啊， 系 跳 舞 衣， 系啦，舞衣， 喜若无衣嗱。你話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啦，唔好當係疫情呢個原因啦。如果我哋再搞嘅話咧，慘啦，一定俾人哋喺度 唔好搞住啦， 一定俾人笑嗰啲咧。哦，係咪會老少配噶？係啊，係咪全部都係富婆啊？又話而家多咗嗰啲新嘅口頭禪啊，嗰啲叫網絡潮語啊。 係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係啊，阿姨不想努力，係啊，好多人都講。 係咪真㗎，大佬啊？ 阿叔，我都不想努力了。 咪咯，咁你要叫叔叔喎。 叔叔， 我不想努力了，真係。 唔係，我諗即係啦，可能因為呢件事，大家就好似哇戴咗有色眼鏡咁去睇，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啊，跳舞咧香港即係跳呢啲社交舞啊、拉丁舞咧，風劍遊人㗎，即係並不是話真係淨係富婆先走去跳呢個社交舞，學跳社交舞嘅。雖然亦都係真係有好多呢啲所謂高尚嘅活動咧，即係譬如有啲品牌啊，或者銀行咧，佢哋一搞一啲譬如私人銀行咁樣啦，佢哋一搞一啲 最銀行啊， 私人銀行、 私人 private banking 嘅 ，OK， 即係個户口唔知有幾多百萬美金嗰啲。 我有兩個啊， 我知你有兩個， 我有兩個， 咁啊，係咯， 有兩個八， 你唔去啫嘛，係咪？ 有兩個八 嗰啲活動，佢哋有好多咧，都係結合埋呢啲跳舞嘅活動， 即係籌款晚宴。 佢哋 係咪嗰啲啊？ 嗰啲籌嗰啲 donors 已經坐曬喺度啦， 係 啦，嗰啲富豪已經坐曬。佢哋好中意都搞呢啲係啦活動咁請佢哋跳舞啊，或者係淨喺黑池嗰度咧，請啲高手嚟呢度表演啊咁樣㗎，係啊，都多嘅其實即係之前啦，係啦。 即乜都係呢個組合， 即有呢個， 即都係富婆 有呢個主題啦，係有呢啲主題啦。 咁係咪真係富婆就同啲即好似我哋呢啲小鮮肉咁樣跳㗎？ 喂，咁啊，我覺得嗰個。 睇佢點答。 舞蹈協會咧，嗰個代表咧，佢講得真係好好。佢話即係正如你有錢去請個健身教練咁啫嘛。咁你會請個咩嘅健身教練啊？ 你会请一个咩健身教练？ 我会揀一个好似彭程咁有资历，同埋咁有活力嘅一个人嚟做我教练， 又有 活力， 又有青春气息，系咪？我唔系讲我啊， 我系有你活力啫， 我系讲个教练啊，系咪？ 所以咯，啲人都解释过就系话，咁唔通点啊？即系我其实富婆就净系可以揾翻咧，即系净系揾修哥嚟教跳舞， 梗唔系啦。喂，修哥都好好啊，跳得。 唔系啊，我知， 我知， 佢哋而家个讲法就系话，如果富婆找了一個後生啲嘅，就俾人傳咧。咁即係如果佢係富婆，就淨係準揀收歌嘅啫。 咁咪係咯， 好慘喎！如果咁樣， 咁同埋即係佢哋跳舞嗰啲，即係去學習，咁係佢哋依部分啫。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老師嘅， 係啊， 即係有老嘅，又有嫩嘅，又有大隻嘅，又有肥嘅，有高矮肥瘦。乜都有嘅，其實即係封劍遊人，幾萬蚊一堂又有，幾百蚊一個鐘亦都有。 我琴日食飯咧，同啲朋友食飯嘅時候咧，咁啊講開，因為咧嗰陣時都有同佢咧就跳過一堂， 哦、 就係嗰、那個即係Argentine Tango 咁樣啦。跟住我哋喺度話，喂，想當年仲記唔記得咧？我哋一齊去學呢個跳舞。跟、住我話係啊，不過你第一堂之後你冇嚟咯，梗係啦。我話你知唔知點解？ 點解啊？點？ 第一堂啊！佢啱啱教咗幾個舞步之後就分 partner 分組啊嘛，我期待已久嘅重點環節就係分 partner 啊嘛，點知 分咗 阿 Sir 竟然話今日女學員數目唔係好夠，你即係我四眼仔同佢我個 friend 大肥仔，佢話你哋一組啦，哇！我個心靈受到幾大嘅創傷， 所以就唔嚟啦。 特別係仲要跳嗰啲動作咧，咩 open brace 啊， 係啊，好貼身， 跟住唔知點樣 close 啊，跟住我話唔係啊嘛，我等咗咁耐啫。嗱，我啲目的不純啦，但我意思就即係喺呢啲跳舞環境裏邊咧，我嗰陣時我都翻嚟同彭程講咗，後生嘅、男嘅、女嘅，樣樣都有啲， 樣樣都有 嘅， 真係。係 啦，你話佢哋係咪想借跳舞嚟有呢啲社交應酬咧？咁都好正常嘅，但我諗又唔好咁快又變咗係嗰啲咧，唉，嗰啲叫做咩食軟飯啊、釣金龜啊，又唔係咪去到咁？ 咪即係有啲咁樣嘅新聞又唔出奇，係咪？有啲咁嘅嘢發生亦都唔奇怪，係咪啊？咁但係我諗係， 第二又唔好再， 即係唔使咁樣去講到哇，全部冚唪都係咁，真係唔係咁樣啦。香港隊都做得唔錯㗎，如果你話 跳舞嘅成績， 跳舞嘅成績係啦，記得舊年我哋嗰個嘅香港體育舞蹈代表隊咧喺個亞洲專項錦標賽精英賽嗰度咧， 幾時啊？呢個係 呢個舊年嘅事， 舊年嚟㗎， 七金兩銀兩銅，係、啊，做得真係唔錯嘅。同埋我諗即係除咗有呢啲比賽之外咧，呢幾年都有好多細路仔都有學拉丁舞。 哦，係啊，係啊，係啊， 你都有講過。 我哋都見過，不過佢哋啲表情咧有啲就好誇張㗎，要隻眼咧就哇！ 唔係你真係好投入㗎嘛，即係好似即係好似哇，淨係人舞合一咁樣嘛跳到。 係啊，不過而家你講開呢個係拉丁舞。佢同呢個病毒加埋，咁係咪變咗 COVID 拉丁啊？ 哇！值得有掌聲啦！ 我都覺得係啊，真係多謝多謝多謝。 唔係啊，喂，我哋而家自己空氣當中跳下啦，係嘛 ？Unforgettable, 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Though near or far, like a song of love that 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 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more.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ll stay.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兩父女 Nat King Cole 加埋 Natalie Cole Unforgettable， 多謝 。係啦，不過呢幾排冇得跳舞噶啦嚇，即係嗰啲舞蹈嘅場所都暫時關閉住啦嚇，冇辦法啦。 嗱，跳舞惹人關注就因為所謂年紀嘅差距啦，呢個係最主要嘅。即係我諗，如果唔係因為咧，俾人哋即係係咁 highlight 佢哋話啊女人年紀大啲，男人年紀細啲啦，可能冇咁多即係故仔作出嚟嘅嚇。咁啊，關於年紀。即係好難匹配呢樣嘢咧，成日你都會聽到噶啦，老少配老少配。嗱，唔知點解你幾開放都好咧，你都會覺得話嚇、啊、老少配啊，一定係有啲問題嘅喎。 點會啫？ 有啦，梗係。你覺得嗰個問題咧，就係、是、你一係就唔信佢係真愛，你一係咧就覺得佢係真愛，但係你都係唔信咧，佢會可以好耐。係啦，咁最近咧亦都有一單新聞咧，我都覺得呢、這個。可以告訴你聽，為了要令到這個老少配呢是變成老少平安、啊 嗯、 他為了令到大家會覺得這個是老少平安呢，他就要做一些功夫呢來抹去這個歲月的痕跡的。那我們先告訴你他那個年紀是怎樣呢，這麼巧都這麼巧、他們的年紀剛剛好兩個數目字是倒轉的、 嗯、 是怎樣倒轉呢，一個62歲一个廿六岁， 哇装 真系啱啱倒转， 差唔多40年， 36年啊，真系嗱，好开放，几开明都好， 嗯、 我谂你都好难第一时间就话，嗯，咁啊几好啊，咁样嗱，你都会好多。 咩？边个62岁？边个26岁先？ 有咩分别先？ 哦， 嗱，你觉得有冇分别先？ 62岁嘅男士娶个26岁嘅好多噶。 系啦，嗱，呢个好搞笑噶。 系嘛？ 你如果系62岁嘅男人娶26岁嘅女人咧？你又未去到個地步就話即係頂唔順啊，好難搞啊咁樣喎。但係佢而家係相反咯，就係62歲嘅女人就同一個 26歲 嘅 男人 係啦。咁啊，佢哋就結婚，咁咧就係越南嚟嘅，喺越南嗰度啦咁樣。咁佢哋呢一段婚姻咧，咁第一時間就梗係即刻俾人哋冇辦法啦，好難祝福啦。咁咧嗱，佢比起一般我哋見到啲老少配咧，佢做多一樣嘢。個女人咧。佢就話：我都知㗎啦，我老公後生我咁多，你哋啲世俗嘅眼光又睇唔到我哋嘅真愛，淨係望住我哋外表。嗯、我唔同你哋計較，我甚至乎做翻啲嘢嚟滿足你哋。 點啊？ 就係、是、既然你係介意我哋嘅外表嗰種唔相稱嘅話咧，咁我整容啦。 個女人執翻靚佢， 佢唔係執翻靚，執翻 青春佢， 係啦。佢話咧個女人咧為咗即係匹配呢一個26歲嘅丈夫咧。攞咗70,000+港幣咧，咁你喺越南嗰度好大嚿錢噶，真係繼續咧就去做嗰啲整容手術啊，咁咧就話要保持咧自己咧即係比較年輕啲嘅外貌，甚至乎咧話真係犀利啊！早排咧佢哋仲已經有結婚3周年嘅婚紗上映咗出嚟， 哦， 即係話呢段婚姻咧。就唔係玩玩下喎、 啊，3年噶咯喎，即係經歷咗。 係啊，佢哋已經係即係3年就結咗婚咯，同埋最得意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62歲嘅太太咧，其實佢結咗婚啦，咁佢同前夫咧仲有2個細路，就係、是、兩個女咁樣，即係話你可以咁講嘅，對一般人嚟講咧，完全唔會係一個好討好嘅條件咯。 嗯， 你又有家室，咁佢嘅年紀又大。咁但係呢啲就係我哋世俗嘅眼光。 係。 咁呢個男士就話：喂，冇嘢喎，佢照揀咗同佢一齊。 佢真係中意喎。 真係中意喎。咁而家話佢哋已經3年啦。咁我老婆咧為咗要做呢個整容手術咧，又做咗啲咩咧？去皺紋啊、豐唇啊、牙齒美白啊咁樣。嗱，就咁睇咧，張相影出嚟咧，的確唔會可以感受到有36年嘅差距。你最多覺得咧個女人係大啲啲嘅，可能大2-3年咁樣咯。 係。 哇！即係咁算唔算係咧？金錢真係可以買嚟時間啊！ 金錢 佢真係可以買嚟時間嘅，即係拉近咗幾多？如果你就咁睇張相咧，佢頂籠我諗啊，36歲啦，望落去，佢真係可以足足咧由62變成36咧，拉咗成即係。26年咁 個距離拉近咗好多， 三十幾年啦，拉近咗， 係 廿零三十年啦。 不過你真係知，即係中意起上嚟都 冇得阻擋嘅。 啊，解釋唔到， 解釋唔到， 我都解釋唔到。 好老實講， 係啊，誒，同埋嗱，我覺得亦都你冇辦法要求咧，我哋呢啲塘邊學咧。即系唔会有任何嗰种叫做猜测咯。 为乜嘢咧？系咪啊？ 唔系叫为乜嘢？就点解咧？嗱，因为咧，譬如同一单新闻去有啲连结咧，有另一单咧就系话有个西方嘅今次就话八十岁嘅婆婆就恋上咗一个35岁嘅型男。 哦 咁啊，然後話佢哋閃電結婚添啊，識咗四日就結婚啦。 哇！ 佢話嗰個男仔咧，即係埃及籍嘅男仔咧，見到佢咧，佢就話覺得係當我凝視住佢嗰一刻，我知道嗰個係真愛，我好幸運揾到咁樣嘅女人。嗱，我頭先就話啦，我忍唔住諗好多嘢，我諗咩咧？ 你諗下你自己仲有冇市場？ 唔係啊，我喺度諗緊咧，係咪上天整蠱佢哋啊？即係話咧，可能呢一個就係佢真係前世嘅情人。佢哋可能係嗰啲咧，即係我哋喺嗰啲咩時光倒流70年嗰啲咧，又或者譬如Titanic， 阿 Rose， 咁佢年紀大咗啦嘛，仲喺度記住粒海洋之星嘅時候咧，你話如果造化弄人，佢突然間咧上天唔知點解安排到阿 Jack 轉世投胎，但係好衰唔衰，佢 keep 住仲係20-30歲個樣，跟住俾佢見翻80歲嘅 Rose， 咁你話點算啊？最緊要係佢哋個心仲喺對方度喎。我開始懷疑究竟咧會唔會就係佢哋嘅靈魂相愛，但係肉體就俾上天咧開咗個玩笑，佢哋就要克服更加多嘅困難先至能夠喺埋一齊。 做編劇啊，你真係啱曬 啊！難道你唔覺得係咩？ 我唔覺得啊，愛嘅嘢真係好難講嘅。 化了他，手邊竟已沒儲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碎似煙霞，我又怕下次換了年號路。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不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认错说又如何约定，朕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彰显，随意浪费着美景才是对他不敬。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加超过100宗，大约有114宗。本港寻日新增84宗确诊，累计确诊病例是6123宗。本港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时，在七月底曾经单日新增149宗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说，施政报告提出希望新型肺炎疫情能够清零，是要展示决心，会动员更大力量、政策，甚至订定新法例达至目标。他认为2000元定额罚款难以防止违规行为，未决定罚款额会提高至几多，但肯定要有阻吓性。被问到本届政府是否将所有深层次矛盾全部放在台面，林郑月娥说，本届政府的建设性更高，值得处理的问题不应该回避，将放上台面的问题以基本法、宪法来解决。她说自己做事的态度是尽最大努力解决困难。至于是否认为自己对香港的建设多于破坏，林郑月娥说，她是基于信念做行政长官，如果认为每日破坏心爱的地方，她不会继续做这个职位。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将提供1900个床位，亚博旁边正在兴建的临时医院将提供800个床位。预计医管局明年一月尾接手医院，期望在农历新年前后投入服务。范鸿龄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会抽调医管局人手到亚博工作，另外亦正招聘私家医生兼职。反應不錯，不過若果社區治療設施和臨時醫院的床位全部爆滿，屆時無可避免要收緊醫管局的非緊急服務。他又提到，早前隔離檢疫措施有漏洞，容許訪客探望檢疫人士，目前政府已經堵塞漏洞。市建局行政總監魏志成在網誌表示，會研究提早一年預售煥然懿居二期春田街、崇智街重建項目260個單位的可行性，期望爭取由原先預計2024年預售推前至2023年，以滿足市民的首置需求。他說政府今年5月批出觀塘安達臣道第二個首置項目用地，賣地條款列明項目需要在2026年3月底建成，为填补这一段的空档，他已经要求煥然懿居二期的工程团队研究在符合现行条例要求之下，加快项目工程进度，包括压缩地盘平整和地基建造工序的可行性，并加快以备上盖楼宇图积给政府审批。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云量较多，随后几日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同你讲单道路工程，公主道天桥有道路工程，咁由而家至到夜晚九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一段嘅慢线系临时封闭，路尾排到兰开下道。另外，葵涌荣芳路有水管爆裂，介乎高方街同埋仁芳街之间全线系暂时封闭，车辆系唔可以由高方街转入荣芳路。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景隆街。而九龙入口方面，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挤塞，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我哋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啦。 继续中女宅男沙很大。 系啊，一人一齐，二人一齐主持一个节目，有彭晴，有曾志豪。 系啊，使唔使平均分配时间啊？ 讲呢啲啊，曾志豪，我哋合作咗咁耐， 唔好嘅，不如下次就讲明啦。 每人三十分钟咁样系嘛？ 我就负责讲话，大家好，咁跟住嗰啲咧就啦，你就话欢迎收听就你讲啦。 你写稿先喎， 好啊， 我惊我唔记得喎。 系啊，但我唔明咯，点解诶嗌我哋两个名嘅时候咧都嗌你先嘅？我觉得如果系 啊，似嗌你先啊，哎呀，咁计较嘅， 啲 trailer 应该 A 制啦。 Ladies first 啊，都唔中意啦，系咪？ 即系有一款系你先。我覺得第二款應該我先嘅，咁、就啱數啲。 即係做咗咁多年，做咗咁多年節目，有曾志豪而家嚟咁樣同我計呢啲嘢， 好啦，做咗咁多年，我而家先知道要計，我蝕咗咁多年啊，真係。 即係都唔知點計好，都唔知咧，個個禮拜翻嚟做節目，唔知邊個準備咁多嘢咧。 係咯，呢啲叫做咩啊？拍檔本是同林鳥啊！一度開咪各自飛， 咁仲使一齊做節目嘅係咪先？ 係咯，啊， 拍檔嚟噶嘛，我哋點會咁斤斤計較啊？ 係啊，但係因為咧，即係我哋又要同演繹下咧 A A 制啊。我哋其實好多個禮拜咧都講過有 A 制嘅話題咧，你會發覺講唔完嘅。係佢同嗰啲沙灘老鼠騙案咧，每同夏天又會出現咧，耐唔少又會有嘅。 喂，但 係我都唔明 嘅 真係。 但係嗱，我哋都好明白嘅。你話即係有啲男仔咧，可能都會覺得，所以我都未認定你，點解要你身上使咁多錢啊？梗係 A A 制咯。 等陣先。點解你一講 A A 制，你個主語就變咗男仔嘅？ 係咁個。 唔係，頭先嗰個可以係女仔要求㗎。 可以， 點解頭先一講 A 制，你就即刻將個矛頭擺喺男人度？ 但因為大部分，我哋喺一啲話題裏面都見到啲男仔成日都有啲咁樣嘅諗法，就係話我都未同佢話感情好穩定啦。咁如果我投資咗，我嘥咗咁多錢落去嘅話，咁就會蝕底啊。咁 A 制咧就好啲嘅，因為點解咧？你出你嗰份，我出我嗰份，各不拖欠。女仔提 A A 制咧，我都话系一种艺术嚟嘅。 系系系， 因为啲男仔有时都会觉得吓 A A 制，我好冇面嘅、哦，系咪先？但系女仔肯提 A A 制，其实我觉得都系一种风度嚟啊，系咪？佢都系即系唔想拖欠你，唔想你话佢啫。 嗱，不过咧，我哋即系喺我哋过往咁多种 A A 制里边咧，当然就以今次呢一单嗰个新闻咧就好极致啦。因为以前嗰啲咧都系男女朋友啊拍拖啊，甚至乎有啲 O K 系结咗婚。咁我哋稍後都可以講下嘅。咁但係佢通常佢哋嗰啲結咗婚之後嗰啲 A 制咧，即係頂籠可能都係話嗰啲米你俾錢，啲油我出錢啦咁樣。但呢一單咧就真係幾神奇嘅，買尿片 A A 制，仲要係兩公婆為咗湊細路嘅時候咧，就話喂，一人買一份尿片啊。咁然後咧即係你又買一包，你又買一 pack， 我又買一 pack。咁然後咧佢話，如果係你換片嘅時候咧，就要用你自己買嘅嗰啲尿片嚟更換。你就唔可以攞我买嘅尿片嚟用咯，系咪好犀利咧？ 哇，都分得起， 分得好好啊！ 系 啊，即系佢用呢个逻辑嘅话咧，佢哋两公婆入厨房煮嘢食咧，最好就 系 咧，每人都买一樽油。 系啊， 咁而家咧就老公又会煮油啦，唔系煮饭啦，跟住一攞咧就攞自己樽油嘅。个老婆咧就会好似嗰啲包租，好似嗰啲包租啊， 即系啦，大家好似同屋主咁样。 喂，死佬！ 做咩攞我樽油啊？ 系啊，冇偷我啲油用、啊。 今餐我都唔翻嚟食，我出边开会、啊，你做咩攞我啲油嚟煮饭食？即系如果你要咁理解嘅话咧，咁样嚟 A A 制法、啊。 但系嗱，我都大家都明白啦。你话如果即系以前咁样，即系同屋住咁样出现啲情况啦，系啦，咁就话啫，咁啊分得清清楚楚都应该嘅。佢哋系咩关系话？ 夫妻咯， 夫妻喎、 啊，系啊，同埋佢哋而家要所谓照顾嘅对象系边个？佢哋个细路， 佢哋个细路，佢哋有份噶、 啊，系啊，佢哋嗰啲片换嘅边一个细路啊？系自己个细路个 pat pat 嚟噶，我谂到呢度咧，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啊！因为以前咧喺屋企，如果喺换片度 A A 制咧，通常个 A A 制咧都系咁样划分嘅啫，大老婆。夜晚嘅就唔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朝早嚟嘅， 即係大家輪更。 係啦，不過通常你都食埋佢嗰份啫嘛，即係扮起唔到身咧。哎呀，我唔記得起身換片咯。即係通常就咁嘅啫。 係。 哇，去到連買片都要有咁樣去劃分咧、我係好有興趣，我反而咧，我好想知道，其實佢哋呢一段嘅婚姻關係咧， 係點樣？ 係經歷咗啲乜嘢嘅咧？嗱，唔單止係佢呢一單啊，因為咧，我頭先同彭晴研究咗好耐，我話。呢啲我哋聽咗咁多 AA 制嘅新聞，我係每個禮拜每一次講咧，我都唔明白其實究竟咧嗰個心態係點樣嘅。譬如有另一單咧，又係被譽為終極 AA 制咧，就係話生咗兩個仔，一人養一個， 一人養一個。 係啊，即係我哋兩個，我哋兩夫妻嚟嘅，咁我哋有兩個細路。你养一个，我养一个。 哦，即系我负责一个开销，你负责另外一个开销、 啊。但系佢哋唔系分家、哦，佢哋系同屋主嚟嘅、哦，一齐一人一个嘅、哦 嗯。 即系佢，我睇佢嘅新闻咧，系夸张到咧，个老豆就负责照顾大仔啊嘛。 系。 佢咧就买衫咧，就净系买俾大仔嘅啫。 哦。 咁咧个阿妈咧就带细仔出街，净系买饭俾细仔嘅啫。佢、话令到咧呢一个两个仔咧，而家系好仇视咧。唔肯供養自己嘅另一半、啊、 其實我都係咁諗啊，即係個哥或者個細佬會唔會覺得點解阿爸阿媽淨係錫曬一個啊？好似冇理我咁樣，即係我阿媽我冇身孩，揾你阿爸咯咁樣。 係啊係啊，一定係會㗎， 一定咁㗎啦，係咪啊？ 好古怪㗎，咁嗱，佢呢個咧有多少少背景嘅，因為呢一對咧終極夫妻養細路都 A A 制咧，佢話佢哋兩個咧年幼嘅時候咧未分同居咧。已經是 AA 制咧，攤分房租嘅。 係。 咁但係一路都相安無事。咁、但係咧，跟住好誇張啦！結咗婚之後咧，兩個人買了一棟四層樓啦，四層嘅舊樓，重新裝修。裝修 AA 制，個老公負責裝修一樓同三樓，老婆負責裝修二樓同四樓。 哇！佢哋好公平喎、啊，其實。 係啊。 佢哋兩個仔係咪一個叫公，一個叫平嘅真 係？係啊，咁結果咧就話啦，由於佢哋咧要自己俾自己嗰層樓嘅裝修啊嘛。 嗯嗯 他说他们两个为了不肯蚀底给对方呢在每一个装修里面呢有这么悭得这么悭那种效果呢就说呢些网民见到他们那个装修的相呢就说不如你们不要装啦跟没装没分别的、哦、就因为不想蚀底你想想我又不明白 其实那个地方大家都一起住 大家一起住的嘛他们竟然是怕就说如果我一楼呢我用好豪拿五万元来装修呢、啊、你个死婆你的二楼原来你用两千元来装修就我就蚀了咯。于是乎他们就宁愿大家斗妾。 咁因为就一人住一层咯。 是咯。 大家就 我不明白了开始。 搞好个小天地咁样你不要去我那里我不要去你那里。咁但是他们两个婆来 的。是啊同埋你还要看到呢、他们是由同居到结婚。到生細 已經有一個咁嘅習慣㗎啦， 即係話佢哋唔係唔相愛喎，因為頭先咧，我係完全諗唔明就話啲人要搞 A A 制係咪因為其實唔愛對方啊？因為計較對方，所以先至會出此下策。但係如果唔愛嘅話，點解佢哋可以一步一步行入去呢一個階段？尿片嗰個又係，你唔愛嘅點會生仔啊？ 其實 係咪啊？ 生仔嘅過程我諗都幾奇怪下你會唔會咧？ 係咯，即係究竟佢 即係我嘅意思唔係喺揾樣嘢，要有 B B 商量嘅過程當中啦。 嚇、 啊！即係你出一半，我又出一半，跟住然之後呢個愛情結晶品嗱，大家都有份啦 ，A A 制啊。 係啦， 因為都好 fair 啊。 我辛苦啲喎、 啊。係咯， 次次都係我喐嘅啫喎。 係啊， 咪即係我喐。 喂，大佬，佢懷胎十月喎、啊。 你坐喺度唔使喐噶喎， 懷胎十月嗰陣時喺我個身體噶喎、 啊， 有經歷。如果有啲咩嚇，起身唔舒服啊，要嘔啊，咁樣都係我辛苦喎、啊。咁嗰啲點計啊？ 同埋如果你要用呢個嚟計咧，會唔會就係話，喂老婆，我抱咗十分鐘 啦 喎， 輪到你啦，係啦，教教個鐘咁樣。 即係嗱，佢哋嗰種 A A 制咧，又唔係調翻轉係互相又唔係鬥寵愛嘅喎。即係話喂老婆，你到我啦，你抱咗十分鐘好耐啦，俾翻我啦，又唔係咁樣喎。即係佢呢個。你話俾我聽，究竟係咩情況之下咧？嗱，我今日我哋真係幾想研究一下，究竟呢種 AA 制 去到咁極致嘅心態係點樣發生嘅呢？就算唔好去到咁誇張，即係話仔又分開養，尿片又分開買啦，淨係好好普通嘅。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就係話兩公婆啲財政 要分開，財政獨立， 係啦，獨立啊，或者食完嗰餐飯係真係會話 AA 制咧。究竟咩情況？又有咩原因？又有咩好處呢？轉頭翻嚟真係可以。 要可以同大家一起讲下，因为我想呢，即虽然刚才我们讲的例子听落去大家觉得吓、啊、好像很夸张，但是原来真的太阳底下呢真的无新事的。即是原来有很多夫妻呢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开销啊项目上面呢都是 AA 制，原来都真的很普遍的。 我数了你讲了八句了，到我了。而家听歌先。 讲啦。 你又多了一句啦。 刘德华。你同我哋评评理啊！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手，是醒觉，梦想永。原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寒，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程，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声，来博知音的赞赏。怀自信，我永不怕夜寒。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浑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依照心中那正确方向，怀着梦。如树的心，充满梦想的笑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刘德华翻唱啊 ，Lam 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我哋都好想了解一下嗰啲咁极致 AA 制嘅， 真系啊， 夫妻啊，其实都吓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头先阿豪仔都讲过有两件即系两件事啦，关于两对夫妻啦 ，AA 制啊 ，AA 制咩话？一人养一个， 一人养一个细路， 一人养一个细路，咁啊，另一对夫妻喺台湾嘅，咁都系，咁咧就有啲尿片啊都要 AA 制，咁啊睇嗰啲。网上边嘅一啲故事啦，关于啲 A 制嘅夫妻，其实都真系冰山一角。 系， 因为咧，譬如好似头先你讲话 A 制尿片嗰个嘅情况啦，咁有个妈妈咧就话啦，佢屋企其实都系一样都系咁嘅吓，话佢嘅前夫咧都系一个 AA 制得好极致嘅人啊。 系， 无论系奶粉啦、尿片啦、湿纸巾啦，以至个细路嘅医疗保险啦、幼稚园嘅学费咧。都要 AA 制，而佢嘅前夫咧，仲同佢讲，佢就话啦，屋企嘅空气清新机啦， 都要 AA 佢名下嘅车啦， 哦， 佢 佢嘅車胎啦，同埋呢啲税金咧，我都冇同你收錢嘅。嗱、 啊， 所以咧呢啲細路嗰啲洗費啊，都應該 A A 仔係啦。咁、哦、但係話佢嗰個前夫咧，其實專業人士嚟 嘅 喎， 有錢嘅。 都 OK 嘅，咁啊做呢个药剂嘅，咁啊药剂师啦， 咁就好大剂啦而家。 咁啊即系嗰剂都大剂，咁啊佢话佢嘅薪水咧大概咧就系50,000台币，即系万零蚊港纸，万几蚊港纸到。咁啊但系呢个太太咧就话自己咧都佢都系普通嘅工作，咁啊20,000+台币，即系6,000+港纸。 再少啲， 即系话其实如果论呢个人工嘅话咧、嗯， 老公啊多啲， 佢嘅前夫系啦搵得多过佢，咁但系咧佢个先生都一样。喺 咁計較， 屋企嘅開銷上面都分得好清楚，而且同佢講嗱，我有啲嘢已經冇同你計 數數咗你啦， 我已經益咗你㗎啦，係 即係個空氣清新機咧，其實我有權淨係咧清新我呢個範圍嘅啫， 係啊，我可以擺幾個膠板喺度夾住， 你嗰邊其實應該個 PM2.5 咧好高嘅。我呢邊就好乾淨嘅咁樣， 係啦。 呢、這個嗱代表咩咧？頭先我哋就話啦，究竟有啲咩心理狀況啊反映出咧？咁我網上面就揾到咧，原來有一個量度嘅指標嘅。 點量度啊？你用空氣清新機嚟量度啊？ 唔係嗱，我哋聽過好多咧，就話大家啲伴侶咧有幾親密啦咁樣。咁可能你有一種親密就話，咁我哋都喺埋一齊，仲唔親密咩咁樣？咁佢就話啦，呢啲只不過係可能你哋喺肉體上係親密，但另一個親密。不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就叫做财政亲密度究竟有几高？ 即系我嘅就系我嘅，你嘅就系我嘅。 唔系啦，总之个意思就系话关于财政，你觉得你哋两个 够 唔够 亲 密？ 即系捞埋使啦，系咪？ 咁佢就系啦，佢有几个指标嘅。咁、 嗯嗯嗯、 个指标咧，包括就系话，究竟你哋财务共享嘅程度有几高？ 嗯 嗯, 嗯， 就系头先你讲啦，大家会唔会共享啲钱嚟用啦？ 开个联名户口啊？ 系啦。第二咧就系话。你哋彼此嘅坦誠程度，嗱、 嗯、 呢、這個好緊要。究竟你知唔知佢有 幾多錢？ 係啦、啊。而第三咧就係溝通嘅順暢程度， 嗯、 即係話咧，特別係講錢銀嘅時候， 嗯、 你哋通常傾得愉唔愉快， 嗯、 順唔順利咧？哇、嗯，我覺得呢三個都幾客觀喎、啊。嗱、我哋如果重複再簡單講一次咧，佢話呢三個指數就係影響咧，或者叫決定咧，就係、是、其實你哋咧喺財務方面親唔親密。 嗯 你哋有几大嘅共享嘅程度啦、 嗯？ 你有几多嘅透明度可以有坦诚啦？同埋系咪一讲亲钱， 嗯、 你哋永远就冇办法顺顺利利倾落去 嘅，嗌交嘅咧，即系讲钱实感情啦。 嗱，如果用呢三个做指标， 啊、 你讲先啦。 O K 喎， 系咪啊？ 系啊，我谂 边项嘅分数系最高分咧？你觉得会？ 咁样样都有， 样样都好。 系啊，系、 okay、 啊。 咁、 啊、 如果最难度高咧， 最难 佢嘅钱系咪你全部知有几多噶？ 都知个量，我都之前我都讲过啦。 你好似有收埋啲嘅， 唔系咁啊，就大概都知个约数啊，或者咁讲啦， 系 大约啦，系啊，但系都清楚嘅，可以都咁讲。 好啦，但系咁有冇叫做尴尬或者避忌噶？即系。即係如果你問佢老公啊，其實你今個月揾幾多錢啊，或者有冇少到啊嗰啲咧，係冇嘢嘅， 唔會啊冇嘢。 OK 好坦白㗎呢啲真 係。係啊係啊係啊， 你都係啦。 我直情加零一啦，但係我啲花。 你直情要上繳曬啦。 係啊，我都冇所謂嘅。即係我同你咧喺呢三個指標咧，我諗我哋各自咧其實都幾高分嘅。特別係我覺得咧，我同我老婆咧傾其他嘢都嗌交嘅，傾錢冇乜嘢喎。傾錢冇乜嘢好嗌交喎，因為佢冇錢啊嘛。咁佢冇錢，咁原來佢嚟嚟去都係問，譬如佢買嘢咁樣咧，咁咪話我咁你買啦咁樣。我通常都係嚟。 即 係 佢都會好坦率咁話俾你聽嘅， 我要買嘢啊， 開銷呢樣嗰樣。 係啊，咁佢講到明啊嘛。 你有冇俾咩任何面色佢睇嘅？ 梗係冇啦。 你嗱，我覺得你呢樣嘢就真係有一個種尊重喺度咯。 係啊。 因為點解咧？有時即係同埋以前你其實聽好多嘅，因為女人嗰個財政咧，即係可能佢冇做嘢啦，跟住然之後要依靠曬個老公啦。咁有啲老公佢真係會有。或者是夫家 是 都會俾面色睇㗎， 會 真係有㗎。 咁但係咧，佢呢度咧，譬如話佢呢一個網上面咧，佢我唔知佢幾時做咗個調查啦。總之喺佢哋某一次嘅調查裏邊咧，就訪問咗8,000+嘅受訪者， 嗯、 都緊要嘅喎。嗱，當中咧有80%+咧就係拍緊拖或者結婚嘅、 嗯嗯嗯， 有接近20%咧就單身嘅，或者但係佢之前有拍過拖嘅。咁就話咧，有60%嘅受訪者係冇。同佢嘅伴侶共享雙方嘅收入，係 A A 制嘅，係相對獨立嘅60%， 60%都唔係少嘅， 直情過一半。咁咧，然後喺呢一部分嘅朋友裏邊咧，即係呢60%就係大家 A A 啊嘛。佢話咧，亦都有再細分啊，有超過一半咧就認為，我哋既然係 A A 啦，我哋冇權去干預對方消費嘅決策。 哦，咁啊係啊。 咁你都 AA 制啦，系咪？总之你要买啲乜嘢嘅，你自己搞掂，系咪？就唔关我事。 诶、但系咁，佢都系讲一半啫，有另外一半。咁即系话，其实有起码有一半人会觉得咧，虽然你系你买，我有我买，但系我都有权就话，喂。是就是你俾钱，但你唔系又买个车系嘛？ 嗰啲 会唔会太过分先？ 嗰啲揞两句，但系唔好影响平时开销啊嘛。 嗱，佢总之佢就话会干预对方嘅即系个人消费决策啦，咁样。咁然后咧，佢仲话咧喺呢个坦诚度方面咧，佢话有超过六成嘅伴侣，喺开支上面系向佢嘅另一半讲大话。 哦， 使咗个钱唔会话俾佢听，赚咗个钱亦都唔会同佢讲。 咁呢啲有嘅，大家都明嘅。 系啊， 系啊，小金库啊嘛，私己钱啊嘛，系咪？点讲噶？ 咁同埋咧，最重要咧就系佢话都几多人咧系讲钱伤感情啊， 系， 即系好多人咧都发觉咧唔能够容易倾到啊。 系啊，明白啊。咁但系就下下都咁讲钱嘅话，大家点相处？我哋休息翻嚟之后再同大家一齐倾下吓。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身，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配衬。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求其他心，看

好啦，咁啊三点钟嘅新闻翻嚟之后，我哋诶啦，仲讲翻 A A 制嘅夫妻啦 吓，系啊， 冰山一角啊，头先我哋真系讲过一啲嘅情况都真系。 佢就话要增加大家嘅财务亲密度啦，就用头先嗰三个指标嚟衡量。咁啊，佢讲咗个案例咧，我觉得都几好嘅。佢就话个老婆赚钱多过老公，咁所以咧，佢话咧屋企咧比较多一啲大手笔嘅买卖嘅时候咧， 系 咁啊，一定系个老婆攞主意啦，因为钱喺佢度啊嘛。 嗯、 但呢个老婆好识做，佢话咧。亦都因为咁咧，佢每次系特登咧就会问老公好多意见嘅，调翻转，譬如可能，譬如可能真系买车嘅，咁啊，本来就话咁你揸主意啦，老婆，钱系你度多啲啊嘛。佢话佢会特登问翻老公，老公话你咧觉得买咩车好啊？哦，你觉得呢一部先至好啊？咁样佢就会尽量咧顺佢老公意。咁咧佢老婆 佢俾嘅， 系啊，佢会俾多啲咯，唔好话佢俾晒，因为佢老公都有赚钱嘅，但系佢个收入真系调翻转。个老婆点谂咧？佢就话。个老公咧赚钱少过老婆，佢话喺而家呢个世界里边冇办法系会俾人笑嘅。佢、话你唔好同我讲咩男女平等嗰啲啊，呢啲太过高尚啦。佢、话你一般情况之下，个男人又会抬尾头，身边啲人又会笑佢，所以佢话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唔敢再俾压力佢，佢就会调翻转咧，不停就俾重视佢咯。等佢知道，虽然你搵钱少，但我冇睇唔起你，我亦都唔会觉得就话你行啦，嗰、那个收入比例占咁少，你有咩话事权啊？佢都唔会嗱。咁就好啲啦。咁我觉得呢个可能就係会令到大家个财务亲密度呢有机会建立，就係我坦白咗话俾你听之后，我会得到一个好嘅待遇。 明白。但係點解都有咁多夫妻都出現嗰啲嗱，即係我哋都好明嘅，未結婚之前 A A 制，大家清清楚楚都好明啦。結咗婚都要 A A 制嘅，都知嘅，即係可能即係生活開銷，大家一人負責一啲啦。但係去到連尿片啊，甚至乎可能連雞蛋啊、啲食物啊、空氣清新機啊、冷氣機啊呢啲咁樣嘅開銷都計得咁即係清楚，其實真係同同屋主個分別。 是一个亲密的同屋主咯。 是咯。 我最后我会有一个武断的结论呢，我会觉得呢他们就算不是说不爱呢，他们都是不够爱咯。他们最爱的一定都是自己咯。所以他会很容易会觉得我如果出多五蚊我蚀底了咯。他不会调返转，如果你是爱呢，你会调返转就是说我可以令到你俾少五蚊，你负担少五蚊，咁我就可以为到你就付出多啲。系啦，喂，如果你爱咧，你会觉得话，哎呀，老婆你唔好出咁多钱啦，我惊你负担大。咁你只有一个情况之下，你唔会咁谂咯，就系、是。其实你梗系爱自己多啲啦， 保护自己嘅荷包， 保护自己多啲啦， 即系已经睇到一个优诶，呢、這个叫做所谓嘅优次系咪啊？已经好明显咁放咗喺个眼前， 同埋嗰种不安全感咧，即系我会 不安全感啊， 系我唔知道呢一种人咧，系咪每一天都谂嘅就系话，喂，等阵先，听日如果我哋两个分手咁点算啊？即系我哋两个分手，我冇理由之前俾咁多钱噶， 所以我就冇蚀俾你咯， 我唔要蚀，系啦，不拖不欠， 系， 但系两夫妻点能够咁样去唔拖唔欠？样样嘢都计到一清二楚，真系冇可能啦！你同朋友食饭啊，除唔尽啊，167.5啊，你每个人有啲俾多两蚊啊，你试下如果个 friend 话，喂，等阵先， 上次我俾多咗噶啦， 上次我俾多两蚊，咁呢次就你俾啦嗰两蚊，我谂你都会觉得。唔系嘛，记得咁紧要， 但朋友可以唔见啦，系咪唔中意？ 系啊， 你另一半、啊， 所以咯，我哋祝所有人咧，如果你嘅财务亲密度都揾到个亲亲密密嘅伴侣，恭喜你，唔好轻易放弃啊！ 真系啊，原来都真系咁难嘅。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bittersweet memories. That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中女歌曲龙虎榜》当中，揀了这只歌，还有 Winnie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是、 啊、这个经典啦， 是啊，经典之作来的这只歌曲。1992年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仲記得嘅，應該係咪啊？當時就係一套電影啦，《The Bodyguard》裏邊咧嘅主題歌曲啦，裏邊就有呢一隻歌曲啦，《I Will Always Love You》嘅。咁但係咧，呢隻歌雖然係1992年嘅時候咧 ，Whitney Houston 唱啦，但係佢並非咧係原創嘅歌手嚟嘅。 哦，即係佢又係翻唱嘅啫。 佢係翻唱嘅啫。呢一隻歌咧，其實係屬於 Dolly Parton 嘅。 哦， 係啦，一個鄉謠女歌手啦，係啊，冇錯。佢喺1973年嘅時候咧， 哇， 寫嘅一首歌，所以咧其實又 爭咗一啲年份嘅喎，差唔多20年嘅咯，都有。 係啦，爭咗一段時間嘅。 係咯。 咁呢只歌係屬於 Dolly Parton 啦，咁佢當時咧其實咧就將佢咧。送俾佢个师傅可以咁讲啊，系啦，冇错，一个 mentor 啊，个 mentor 叫Porter Wagoner。咁啊，当时咧就Dolly Parton 咧就同呢一位Porter 啦，系啦 ，Porter Wagoner 啦，就一齐主持一个 TV show 啊，都好受欢迎嘅，主持咗几年啦吓。咁但系咧Dolly Parton 咧就觉得够啦，差唔多啦，做咗几年啦，佢应该要继续向前。繼續向前行，揾多啲不同嘅機會。咁於是乎咧，佢就離開咗呢一個嘅 TV show 啦。但係當時咧，佢呢個所謂嘅即係啦，即係師傅啦，就覺得嚇、啊、你咁就你咁樣走咗，你唔啱噶，你咁樣係嘛、啊？你應該繼續同我一齊做噶嘛。咁即係覺得有少少唔忠心啊，覺得佢。咁但係咧，當然 Dolly Parton 咧就唔係有咁嘅諗法啦。咁亦都佢覺得其實我咁樣走咗咧，的而且確又好似即係有啲對個師傅唔住。咁於是乎咧，佢就好唔開心。翻到去咧就寫咗呢一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即係雖然我係離開你，咁但係咧。我都是永远都会咁爱你嘅。咁佢写完呢首歌之后咧，就同佢嘅呢个师傅讲，师傅听完之后，哦，原来你有咁样嘅心意嘅，唔系你系为咗飞起我，而系为咗咧揾你另外嘅一条道路。咁、于是乎咧， 即系唔系教识徒弟冇师傅嗰啲啦。 咁所以都即系啦，接受翻佢啦，同埋佢都赞，哇！呢一只歌系即系全世界最好听嘅歌咁样啦。咁跟住 Dolly Parton 当然 move on 去揾佢自己嘅道路啦。咁而呢一只歌点解会变咗 The Bodyguard 嘅歌曲嘅咧？ 系而家你呢个背景音乐就系 Dolly Parton。 Dolly Parton 啊， 哇，完全唔同个风格、啊， 一香谣味浓好多。 系、啊，如果你用 Winnie Houston 嗰个咧，即系用嗰种叫做咩苏宁音乐嗰种， 收咗噶啦，已经 系啊，争 好 远， 好多好多。其实原本 The Bodyguard 咧唔系拣呢一只歌嘅，佢个主题歌曲，佢本来咧系拣想 cover 另外一首歌嘅，就系、是、Jimmy Rubens 嘅 What Becomes of the Broken Hearted 嗰只歌嘅。咁但系咧呢一只歌咧就用咗喺另外嘅 电视剧应用咗啦， 系啦一套戏嗰度。咁所以咧佢就揾过第二只歌。咁当时咧 Kevin Costner 咧即系有份当然啦，做呢一套 The Bodyguard 嘅男演员咧、就揾阿 Dolly Parton， 即 系 佢好中意呢一只歌，佢话我可唔可以用你呢一只歌啊？咁样，佢话哦好，你咪用咯咁样。咁但系当时 Kevin Costner 咧就用咗另外一个女歌手翻唱《I Will Always Love You》， 再翻唱 Linda Ronstadt、当时1975年嘅时候嘅版本。咁啊 ，Dolly Parton 就话啦：，你唔好用佢呢个版本，其实咧仲争少少嘢嘅嗰个版本，你用我呢个版本啦。咁啊，就用佢呢个版本啦。咁但系咧就唱片公司即系Whitney Houston 嘅唱片公司嗰个老板咧 Clive Davis 咧。就話好，你唱呢個版本冇問題。不過咧Whitney Houston 同埋 Kevin Costner 咧就話啦，我哋係用 Dolly Parton 呢個版本， 但系咧，我哋仲有一个要求，就系呢只歌喺前面嘅一段，因为要就翻套戏嘅剧情需要， 嗯、 所以咧头一段一定要清唱。 Uh-huh、 但系 Clive Davis 咧，初初就话唔俾嘅， 系 不过。他哋兩位要堅持， 堅持 係啦，所以就出咗而家呢一個嘅版本。 咁如果你用清唱咧，又真係好難，好、哦、難用呢一個 Dolly Parton 呢一個方法。 係啊，同埋因為佢要表現出Whitney Houston 喺套戲裏邊咧有幾咁愛、 哦、 Kevin Costner， 佢而家個保鏢係啦。 係 咁，所以咧佢喺呢一隻歌咧要係好 powerful， 即係話 就算冇音樂都好，我都一定要唱俾佢聽。即係要帶出呢一個咁樣嘅能量咁樣。 而家呢個真係可能先入為主啊！你冇辦法喺呢一個歌聲裏面聯想到著曬好似晚禮服啊、 提 斯圖嘅嗰個咁樣嘅即係背景啊，真係變咗好似你坐住架牛車咁樣咯。而家冇辦法， 坐住架牛車， 因為你好即係鄉郊啊嘛，鄉謠啊嘛，你個感覺就真係好都市輕喜劇啊！就唔同頭先嗰個版本。 但係呢只歌咧，其實只係話係有 Dolly Parton 姐咁樣。咁佢話佢對Whitney Houston 翻唱到咁紅咧，其實佢係覺得好開心嘅。 嗯， 即係佢會覺得啊，即係都竟然可以令到呢一首歌曲咁流行，亦都最緊要係一樣嘢係咩咧？呢只歌係佢寫嘅。 嗯， 因為 Dolly Parton 咧一向俾人哋嘅感覺咧就係金髮大胸嘅女郎。係 咩？ 係啊，咁啊好似。好似即係冇咩冇乜智慧啊咁樣。 結果原來佢寫歌嘅才能係咁高嘅。 係啦，咁佢話反而咧俾人哋感覺到啊，即係我都有識得寫歌嘅才華、嗯，希望大家唔好淨係留意我的身材，都留意我其他嘅才能。 哇！真係喎、 啊，係啊， 想象唔到，哇，好誇張喎、 啊。係啊 ，Dolly Parton 係好， 佢好巨肺喎、啊，即係你見到佢如果要演繹呢一隻歌嘅話， 係啊。 哇，同佢呢把聲咁 嬌俏係咪？ 完全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係咪？ 兩個世界。 不過當然啦，兩個版本，一個係1973年，一個係1992年啦。咁啊，92年嘅版本就唱得非常之 hit 啦。呢一隻歌曲喺英國10個禮拜連續 number one， 喺美國咧連續14個禮拜都係 number one 嘅嚇。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只歌当然啦，系一只离别嘅歌曲嚟嘅。 嗯， 就虽然好爱呢个人，不过唔好意思啦，我都系要离开你 ，keep 住呢一种爱意，历久常新 喺 心里面啊。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that I'm not what you need.Treat you kind, and I hope that you have all that you ever dreamed of, and I wish you joy and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of this, I wish you love. 有咩優點咧？咁好明顯，宅男就係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傻恆德， 係啦，咁啊一次過送曬兩個 version 俾大家啦。一個就係 Dolly Parton。同埋 Whitney Hous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係啊，嗱佢哋呢啲就梗係即係至死不渝嘅愛情啦。咁、但係咧跟住落嚟呢個新聞咧，都有一段至死不渝嘅愛情，不過佢就係至死不渝愛打機嘅愛情，而因此又變成咗一個悲劇。呢、個真係悲劇嚟㗎，真係。系啊，即系嗱，讲出嚟咧，字字有血，咁啊句句有泪啊，仲要因为有人命伤亡添啊，所以系警世嘅新闻嚟嘅。 系啊， 就话说咧，内地咧有一个爸爸，咁啊就初为人父啊，应该咁讲。咁、老婆咧就照顾个细路啦， 咁但系咧，佢完全唔理佢，净系挂住打机。佢话就算咧肯陪佢去医院咧，都系打机。结果咧就出事啦。点样出事法咧？佢话咧，去到即系怀孕八个月嘅时候咧，个老婆就话：喂，而家咧佢就穿咗羊水啊。咁咧就啱啱好咧，就奶奶咧就出去到屋企见到佢咧就穿咗羊水啦，即刻要佢老公咧就送院。佢老公竟然话我要打机唔送住， 我有冇搞错？喂，打小阵得唔得？ 系咯，乜可以咁样咁咧？ 咪咯， 穿咗羊水，佢话唔得，我要打机啊咁样，跟住佢唔肯送院，结果咧佢老婆嬲到咧闩咗屋企个电掣咧，冇得玩，咁佢先至送佢。咁啊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哇阴公啦，佢话嗰啲羊水漏到就嚟冇晒啦。 系、哎、啊，好 惨啊！系啊，用紧急剖腹嘅方法咧就生咗个细路出嚟，两个钟头之后咧就平安诞生。嗱，本来系冇事嘅。咁啊，奶奶咧就翻屋企煮饭啦，就谂住再探个老婆啦，交代咧个仔咧要好好及住咧，个仔同埋个老婆。结果个老公咧就走去病房外边咧就继续玩手游，个仔咳佢都唔去听。而由于阿妈咧啱啱生完仔咧就攰到完全唔知咩事噶嘛，到个护士巡房咧先发现原来咧个 B B 咧全身咧已经。紫色啦、 哎，变咗色添啦。 佢话因为咧个奶奶咧离开嘅时候唔记得将个 B B 咧打针瞓啊，结果咧佢就 酿成咗呢个惨剧，即系过身了。 系啊，结果佢过身啦，个 B B 就好阴功，即系好早就即系夭折啦。然后咧个老婆知道咧伤心欲绝，咁佢有伤口噶嘛？ 点啊？佢又有事啊？ 佢都救唔翻，死埋。 哎呀， 嗱呢单新闻就真系太过夸张，太过悲剧。全部都是因为她老公打机， 真事喎、哦，你不是讲笑嚟嘅、 哦。老实啦，佢呢度咧个资讯咧就佢唔系好详细啦，但我估可能都是真啩，因为佢里面又冇太多啲即系出处，净系话内地有个即系两夫妻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假嘅，我都想系假。 即系你打机打到唔冲凉咧，唔食饭呢啲都即系听得多啊。 系啊， 打机打到个老婆唔喺度，打机打到个仔都唔喺度。 系啊， 好似夸张咗啲。 好似真系太夸张啦。 咁你不如唔好结婚啦。 我都唔明啊，有冇打机打得咁夸张啊？ 系啊，停一停都得啩，真系。即系呢啲咁样嘅事件，即系一宗都嫌多啊，真系。唉，同头先嗰啲爱情故事真系争好远咯， 唔系啊，佢都系至死不渝咯，都话为咗打机咯， 死啊真系。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Say they sympathize 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 But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To see, it's such a lonely world, an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加超过100宗，大约有114宗。本港寻日新增84宗确诊，累计确诊病例6123宗。本港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时，在七月底曾经单日新增149宗确诊个案。教联会和教协呼吁政府宣布中小学暂停面授课堂。教联会表示，连日来确诊个案急升，促请教育局以师生健康为首要考虑，尽快宣布全港学校暂停面授课堂，以防止校园大规模爆发。教联会又指，不少小学正安排小六学生应考情分试，而中五和中六的学生亦都要考试，呼吁当局容许学校在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之下，弹性安排相关考试。而教协副会长兼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亦都促请政府宣布中小学停课。他认为今次疫情相当严峻，中学和高小几十万师生每日的交通和在校时间都有相当风险，担心学校成为疫情爆发和传播的处所。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会研究提早一年预售焕然易居二期春田街崇智街重建项目260个单位的可行性，期望争取由原先预计2024年预售推前至2023年，以满足市民的首置需求。他说，政府今年5月批出观塘安达臣道第二个首置项目用地，賣地條款列明項目需要在2026年3月底建成。為填補這段空檔，他已經要求煥然易居二期的工程團隊研究在符合現行條件條例要求之下，加快項目工程進度，包括壓縮地盤平整和地基建造工序的可行性，並加快擬備上蓋樓宇圖則給政府審批。伊朗高级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在首都德克兰附近遇袭身亡，各方谴责这宗袭击事件。欧盟形容是犯罪行为，呼吁各方在情况不明朗之下保持冷静和最大克制，避免局势升级。土耳其外交部亦都发表谴责声明，强调应该惩处要负责的人，又说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企图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法克里扎德是伊朗国防部核计划负责人，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法克里扎德的车在街上遇袭，枪手和保镖搏火，法克里扎德中枪送院后伤重不治。伊朗指控是以色列所为，誓言报复。以色列有内阁官员说不清楚谁杀死法克里扎德，以色列已经提高各地司令馆的警戒级别。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几日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收费广场。咁睇啲路面的消息先，在湾仔区是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由而家直至到听日的朝头早十点钟，壮士敦道近住菲林明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沿住菲林明道南行的车辆是会禁止左转入湾仔道东行，部分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公主道天桥都有道路工程，由现在是至到夜晚的九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一段慢线是临时封闭，日大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好紧凑啊！我哋啲啊节目里边系啊，冇错，我哋一个追住一个咁样啊，好似你踢波咁样噶嘛。 系啊，我哋头先都即系节目开始预告咗啦。今日我哋都会同大家怀缅一下咧，一代球王马勒当拿。 系 佢嘅多情事迹，即系你净系讲爱情咧就唔得噶啦。其实佢真系完全系咧，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娱乐圈咧，应该日日都俾人闹噶啦，风流啦，好多女人啦，好多唔同嘅私生即系子女啊。即是你可以说个私德呢就完全是即是不容接受的。 咁、有钱的通常好少人闹的。 嗱佢 冇钱风流嗰啲。 佢仲要唔止因为佢有钱得嚟仲要真係有呢球王魅力。 係 呀。係啦你冇办法个个呢好似见到佢咁样呢话佢嘅呢种多情呢就造就咗佢嗰种呢更加富有争议嘅人生。 係咁人生就当然係好短暂啦即係不过就60岁真係嘅。但係哇真係相当之丰富啊淨係讲佢情史啊。 同佢脚快一样。 咁 受嚟一个扭六个不在话下。 哇点止啊一起听一下啦。講起馬勒多納咧，都真係佢嘅球場上面嗰啲唔使點講噶啦， 係啊， 即係都所向披靡噶啦。咁但係咧，原來佢一生裏面咧，真係遇到嘅女人都真係唔少啊嚇。咁啊，不過咁點都有一個開始嘅，係啦。咁佢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佢第一任嘅太太 Claudia 啦，係啦。其實都係喺屋企鄰居附近嘅，都係嗰陣時就已經認識啦。當時 好細個添， 係啊，布宜諾斯艾利斯嗰度，係啦，貧民窟嗰度係啦，長大嘅佢啦嚇。咁、Claudia 咧係佢嘅鄰居嚟嘅，佢哋識嘅時候真係好細個，17歲，但係都拍咗好耐拖喎。 係啊，17年啊，即係話咧，17歲咁啊，拍咗12年拖，咁啊，佢哋1984年結婚，咁啊仲。生了两个女添，即其实你如果你就咁睇咧，呢一段是很认真，同埋都系初恋，初恋的感情仲要开花结果，仲生埋两个女儿。我谂啊，如果我系 Claudia 咧，我谂住冇走鸡啦， 系啊， 即系呢个人生就应该认定啦。同埋咧，你谂下应该会几开心啊！84年咧，即系话俾你听，两年后就系佢攞世界杯嗰一年。86年攞世界杯，名成利就人生巅峰，成、个阿根廷全世界都捧佢为神啦。咁、不过你冇谂到，咁原来咧好快就喺86年嘅时候，唔单止攞世界杯，麦当娜喺86年嘅时候亦都有私生子诞生埋。 唉， 系啦。 咁啊，佢話咧，原來當時咧，佢同另外一個女子咧，係啊 ，Christine， 咁咧就發生婚外情，就真係喺86年啦，攞到世界盃嗰年生咗個私生子，咁啊，仲要用佢個名，你明唔明喎 ？Diego 係啦 ，Junior 咁樣，咁啊，但係佢話一路都唔承認喎，嗱，呢個又真係好慘。即係你話嗰個第三者咧，諗住喂咁啊結咗婚啊，即係生咗個仔都應該認啦。佢唔認喎，佢話幾時先認咧？2016年啊， 隔咗咁耐先至。 由1986年去到2016年，30年啊，好誇張啊！ 其實對個細路仔嚟講都係一種折磨啊， 嚇。係啊，咁究竟佢哋一共有幾多個私生子咧？這個咧就呢幾日大家都聽咗好多次嘅。 係啊， 佢個女。阿 Jenny 啊，系咪啊？佢就话冇我 Giannina 系，佢话冇我老豆咧，撑三个就凑到一队足球队咯， 11个人 撑三个就得咯。 系啊， 咁如果你话踢小型足球队嘅话咧，有特添啦， 系 7人咪得咯， 即系可以做后备， 可以做后备添， 另一个可以做后备， 好夸张 啊！系啊，但系佢又即系咁。佢又虽然都风流， 是 但系佢同佢第一任嘅老婆阿 Claudia 都。其实都 keep 咗好耐嘅，大家都同埋即系离婚啫，又唔代表做唔到朋友。佢哋都再见亦是朋友，好似都保持都几好关系。 2003年离婚，总共咧就结咗婚19年，呢个都系一个好长情嘅数目。咁啊，去到后来咧，嗱呢个真系好神奇，已经出轨噶啦，私生子有咁多啦，又离埋婚啦。但话佢哋仍然结伴会睇波啦，个女又会喺 IG 度咧上传佢哋大家一齐家庭聚会嘅相啦。所以呢、這个嗱。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好。是 即是那些人又不嫌弃他的老婆又不生气的女兒又是这么爱他的。 個女兒其实都很憎他吸毒的。 是。 是看那些报道说呢话嗰阵时即係佢女讲返啦，佢佢爸爸呢成日偷偷地呢就自己吸毒。咁卒之试过有一次俾个女发现嘅。 係啊，浴室度啊。 冇错啊。 咁所以其实係嬲㗎咁样。咁但係呢即係麦当娜自己都话呢佢将人生呢大部分时间摆喺咩地方呢一波同埋吸呢个可卡因。 真係其实都。好 嘥喎，係啊，咁大家當然啦，記得好轟動就係話佢即係有一年咧爭啲走咗啊，咁啊即係應該大概知唔知2006、2008年嗰陣時咧，咁佢話佢女啊昏迷之際咧就喺個床邊喺度喊咧，你唔好離開我哋，你唔好離開我哋，係 啊， 咁啊嗱嗰次就孝感動天啊，真係救得翻佢，佢都下定決心咧就戒毒， 係， 咁但可能太遲啦。佢我谂你由佢 身体都 负荷唔到你，你谂下佢个身形又即系太过肥胖啦，咁佢又即系长期都有吸毒嘅习惯，咁、可能呢一方面咧就真系消耗咗好多啦。 系，不毒就戒到啫， 系啊， 色都好难戒嘅， 唔好叫色，情花， 或者咁魅力是没法挡，系 啦， 系咪？ 估唔到佢最后仲有一段恋情啦，系几时咧？2012年喎、 哦，2012年嘅時候， 即係其實嗰陣時佢應該四啊先啦， 係咪啊？ 嗱，佢今年60歳走咗，8年前即係52歲，52歲佢再展開一段戀情， 52歲又唔係好大年紀嘅， 係 啊，咁但係就咦咁啱喎，呢、這個都係 大個女仔， 好夾嘅喎， 係啊，女子足球員咯，奧利華， 係咯， 但個女仔。后生佢30岁， 几多岁都系中意后生嘅，所以真系呢啲冇得好讲。 即系嗰阵时对方系22岁， 系。 咁即系又系冇办法，又变父女恋啦。喂，原来球王都会做啦。头先我哋讲嗰啲讨好对方嘅嘢嘅， 系咯，估唔到。嗱，你之前讲我咧就系一个62岁 嘅 越南 女 子，或者讨一个26岁嘅 就整容。 整容，但系原来咧阿球王咧真系啊，佢都一样有希望自己保持嗰种青春，佢都走去执一执嘅话佢。 好似系添，即系影嗰啲相咧，又话佢喺嗰啲叫做整容嘅医院度出嚟啊，又话佢扎晒成身架嗰啲纱布啊， 唔使啦，打一支针咪得咯。 咁啊，男人啊容易啲嘅，真系系啊。咁啊，但系一路咧，嗱，佢哋都冇开花结果嘅。不过去到2018年嘅时候咧，就话佢哋已经即系分咗手啦。 系 啊，毛泽东分咗手啦。咁啊，不过去到而家咧，即系当麦当娜走咗咧，呢一位最后一任嘅恋人咧，奥利华咧，佢喺电视访问嘅时候，佢都话佢真系好爱我。佢俾我一切。 系啦， 麦当娜都将佢嘅一切咧俾晒呢个世界啦，俾晒足球啦。咁所以天使魔鬼混合体 啱啊！ 所有荣誉掌声嘘声尽归于佢 啱啊！但一切都已经即系成为咗历史啊！咁呢个礼拜有好多人都不断回顾佢嘅上帝之手啦，回顾佢喺球坛方面嘅成绩。今日我哋都趁住喺中女宅男撒很大。

嗱咁啊，每個禮拜咧，我哋而家呢個節目時段咧，都會講啲一啲動漫有關嘅新聞啦。今日禮拜終於可以唔使再講《鬼滅之刃》，雖然咧我成功咧就令到我老婆咧追睇緊呢套卡通，係啊，都睇到欲罷不能。 我都有留意好多人有睇呢套電影啦，係啊，咁啊喺面書嗰度成日都留意，啊好感動啊，睇到喊添。 係啊，嗱咁我哋今日唔講《鬼滅之刃》啦，我哋講翻咧，其實有另一套咧，都係令到我哋由細到大咧都係咁中意、咁熱愛、咁沉迷。 嗯， 叮當。 叮当好啊，叮当与最近有一啲乜嘢消息噶？啱啱先上完啦，佢套电影又系 系啊，嗱咁咧，佢哋电影版咧，其实有一个系列都几正嘅，就系、是、Stand by Me 系列。 嗯， 咁啊用咗嗰啲即系比较好似 3D 立体公仔嗰种画法咧，就唔系传统嗰啲平面卡通。咁啊，亦都唔再系嗰啲咧咩叮当大冒险啊，去睇恐龙啊，唔系嗰啲嘅。通常咧都系话佢哋大个咗之后咧发生嗰啲事，咁、我记得嗰阵时即系2014年个 Stand by Me， 大家已经觉得好感动噶啦，即系话好似佢哋成长咗啦。咁而家咧呢、這个 Stand by Me 嘅第二集咧就啱啱咧11月20日咧即系日本上映啦。咁今次咧就讲，即系我谂对我哋好多 fans 嚟讲咧，你会觉得真系睇住佢成长咯，因为而家佢哋要结婚啦。 哇，成家立室啦，终于 系啊， 真系结婚啊！ 大雄同静香咧喺呢一套嘅故事动画里边咧就要结婚啦，咁、样 真系旧童话啊！ 系啦，咁佢就话啦，即系电影咧就话用好多篇幅咧就讲大雄同静香咧喺结婚前夕到结婚当日咧发生嘅事，咁呢啲系叫做电影上面嘅宣传啦。 嗯， 但系喺现实世界，咁电影公司都要做啲宣传， 梗系啦，系啊， 佢哋就卖广告， 啱啊，正常的。 仲要喺日本嘅报纸度咧卖广告，嗱，正系其实嚟到呢格咧，我应该都好型噶啦。佢将呢叫卡通嘅嘢 变咗人咁样， 佢当系人，好似真咁样， 即系对夫妇咁样。 系啦，喺呢个即系真实嘅报纸里边咧，就卖咗一个广告。嗱，呢个广告一间可以同你讲下咧， 好靓噶嗰个广告。 系啊，佢嗰个版面设计好有心思噶。如果就咁讲佢嗰个表面个样咧，全版蓝色嘅， 系 咁啊，即系衬翻叮当嗰个海洋蓝啊，或者叫叮当蓝啦。 叮当 蓝系啊。咁咧，佢就有两面嘅。一面咧就净系见到大雄， 嗯， 但系个样就已经着晒嗰套礼服噶啦， 嗯， 咁然后咧就话呢个系大雄对于结婚嘅心情，咁啊用啲日文就写咗咧一啲字眼啦，咁一阵间再讲下啦。另一面咧就系、是、有正义， 嗯， 咁啊我哋而家新嘅译名就叫静香啦，好似系，咁啊佢仲着晒好靓嘅婚纱啦，咁啊隔篱又叮当望住佢，咁啊嗰边咧就系佢嘅心情，咁佢嘅心情系点嘅咧嗱？呢、這个都符合嗰个人物角色、哦。佢话咧，大雄嗰个广告咧，嗰啲字就写咩咧？佢就话：我觉得自己配唔上正义，即系配唔上静香。我由细到大成绩差，跑步又慢，力气又唔够，我冇自信可以为佢带嚟幸福啊！我觉得静儿咧，如果你同第二个结婚嘅话咧，你一定会比我咧同我结婚好幸福多好多嘅。所以我想逃跑啊，惊、啊，有一种惊嘅心情喺度咁样。系啊，咁另一边咧，静儿嗰个广告写啲咩字咧？佢就话咧，佢嘅心情就话，我会描写，佢话咧，我会安慰大雄你，我知道你成绩差，跑步慢又唔够力，但你善良。 哦， 我觉得如果我同你结婚咧，会系呢个世界上最幸福嘅人啊，咁样。 哇，冧晒啦！ 好冧啊！好啦，跟住咧就彭程最中意就系嗰个设计咧，就 系 话嗰个印刷嘅效果有啲咩，有啲咩。得意啊！ 頭先啊，曾志豪你咪講嘅 兩面 兩面噶嘛，係啦，一邊咧就係大雄啦，一邊咧就係正義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只要你將呢張報紙拎起佢，跟住然之後咧，喺啲 光啊、 陽光啊，或者係普通嘅燈光底下咧，咁你就會見到一啲嘢出現噶啦。 係啦， 你見到啲乜嘢咧？佢話原來咧，你個燈光底下咧，見到阿大雄隔離咧，即係喺個透光張報紙透住啲 光 先咧，就會見到阿靜兒企咗喺阿大雄隔離。 呢、這個印刷效果好好啊！即 係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其實個原理好簡單，因為大家都知道報紙薄啲啦， 你會 係啦，你會透有少少透底嘅、但係佢而家咧就可以設計到咧，就係透底啱啱好佢哋個位置咧。竟然就見到大雄拖住正義，好温馨嗰下。 Stand by me 嘅 Stand by me 啊，係啦。咁你話啦，我好中意佢成個廣告咧，嗰個設計咧，佢就真係將嗰個大雄嘅心情咧表露曬出嚟，同埋好啱對我哋呢啲即係睇叮當大嗰啲朋友咧。你觉得呢个就系大雄应该嘅谂法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佢由细到大都惊噶嘛， 系啊，我点配得起啊静儿啊， 系啦，佢算好叻仔噶啦，佢冇叫叮当攞个法宝出嚟，系啦，咁但系静儿安慰佢嗰啲咧，亦都系大家对大雄嗰种谅解， 嗰种欣赏， 系啦，但系你估唔到最大嘅争议竟然唔系咧喺呢一啲即系广告上面，就竟然系咧广告里边咧，咁佢都要写个名噶嘛，呢、這个系静儿，呢、這个系大雄啦，咁样，佢话咧大雄个署名咧就写住大雄啫， 系。 正儀咧個名咧就寫住正儀，加住個姓野比，因為大家知道大雄嗰個設定咧全名佢姓野比嘅，野比大雄，所以嗰陣時啲爛 get 都講曬嘅啦。哎呀，如果唔咩叮當有病會點啊？咪野比大雄咯咁樣，係啦。咁佢話正儀就個署名就寫住野比正儀， 嗯嗯嗯， 咁啲網友嬲咩咧？ 嬲咁結婚因為用野比啊？ 係。因为原来他说日本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讲过日本的女人呢，她们是不喜欢冠夫姓的。 哦， 他们有些觉得呢没 了， 没 了 自己 那个身份。 是啊，因为香港呢，你说你会冠夫姓呢是加在上面的嘛。 是 我们最出名的时候讲陈方安生，那你都是加个陈啫、 嗯。 但是他说呢原来日本呢就没了。 哦、就没了的了自己的姓。 是啊，譬如原来 是 是啊，譬如阿静香呢，静怡呢，他本来的姓是姓袁啊。但佢话佢唔会写话野比袁正香噶、哦， 系、哦、自己个姓就冇咗，冇姓噶咯。 系系冇咗，所以我谂点解咧？我哋中国人或者香港咧、嗯，都仲可以接受冠夫姓。 系、 嗯、日本咧，原来佢哋推动咗好耐咧，就系话、哦、喂，你 keep 翻个姓俾我得唔得啊？你又唔一定要用我个名，但系你又唔一定要用我姓，点、嗯、解我个女人就冇咗自己嘅姓？啲、 哎、 人咧竟然嬲咧，就话大雄个署名明明都唔使写全名。点解你后面一定要静香，前面一定要加埋野比两个字？ 同埋佢哋都未结婚啦、 啊，系啦， 系咪就结婚啫？ 就结婚啊嘛，佢哋即系你话佢女权主义又得，但 系 你话呢个咧，可以话系将卡通同埋现实咧嗰种嘅争议咧连结埋一齐啊！ 估唔到就变成咗呢套电影嘅一个卖重点嘅焦点添啊，好似错晒。 对我哋嚟讲，可以见到佢哋叮当里面嘅主角咧，同鞋白手，我哋就最开心啦 ，fans。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见啦，拜 拜。 交俾老云啊，下雨天啦。 又独行旧地，遇着拦路遇洒遍地，留静人寂寞，这痛哭的意途，人懒去捉到鼻。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痴心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生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See you.